你好，我是景孝。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字典集合，你真的了解吗？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啊，代码示例和讲解都必不可少。我们专栏中的文章也是如此。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那听音频的同学建议你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前面的课程我们学习了 Python 中的列表和元组，了解了它们的基本操作和性能比较。这节课呢，我们再来学习两个同样很常见并且很有用的数据结构，字典和集合。字典和集合在 Python 被广泛使用，并且性能进行了高度优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究竟什么是字典，什么是集合呢？字典是一系列无序元素的组合，其长度大小可变，元素可以任意的删减和改变。不过要注意，这里的元素是一对键和值的配对。相比于列表和元组，字典的性能更优，特别是对于查找、添加和删除操作，字典都能在常数时间复杂度内完成。而集合和字典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集合没有键和值的配对，是一系列无序的唯一的键的组合。首先我们来看字典和集合的创建，通常有下面这几种方式。这里注意， Python 中字典和集合无论是键还是值都可以是混合类型。比如下面这个例子，我创建了一个元素为 1,Hello 和 5.0 的集合。再来看元素访问的问题，字典访问可以直接索引键，如果不存在就会抛出异常，也可以使用 get 函数来进行索引，如果键不存在，调用 get 函数可以返回一个默认值，比如下面这个示例返回了 now。 说完了字典的访问，我们再来看集合。首先我要强调的是，集合并不支持索引操作，因为集合本质上是一个哈希表，和列表不一样，所以呢，下面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 Python 会抛出异常。想要判断一个元素在不在字典或集合内，我们可以用 valueIndict 或 set 来判断。当然，除了创建和访问，字典和集合也同样支持增加、删除、更新等操作。不过要注意，集合的 pop 操作是删除集合中最后一个元素，可是集合本身是无序的，你无法知道会删除哪个元素，因此这个操作得谨慎使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我们很多情况下需要对字典或集合进行排序，比如取出值最大的50对。对于字典，我们通常会根据键或值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当然，因为字典本身是无序的，所以这里返回了一个列表，列表中的每个元素是由原字典的键和值组成的元组。而对于集合，其排序和前面讲过的列表元组很类似，直接调用 sorted set 即可，结果会返回一个排好序的列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字典和集合的性能。文章开头我就说到了，字典和集合是进行过性能高度优化的数据结构，特别是对于查找操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在具体场景下的性能表现，以及与列表等其他数据结构的对比。比如电商企业的后台存储了某件产品的 ID、名称和价格，现在的情况是给定某件商品的 ID， 我们要找出其价格。如果我们用列表来存储这些数据结构并进行查找，相应的代码应该如文中所写。假设列表有 N 个元素，而查找的过程要便利列表，那么时间复杂度就为 ON。 即使我们先对列表进行排序，然后使用二分查找，也会需要 O log N 的时间复杂度，更何况列表的排序还需要 O N 倍的 log N 的时间。但如果我们用字典来存储这些数据，那么查找就会非常便捷高效，只需 O 1的时间复杂度就可以完成。原因也很简单，刚刚提到过的字典的内部组成是一张哈希表，你可以直接通过键的哈希值找到其对应的值。类似的，现在情况变成要找出这些商品有多少种不同的价格，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来比较一下。如果还是选择使用列表，对应的代码如下，其中 A 和 B 是两层循环，同样假设原始列表有 N 个元素，那么在最差情况下需要 ON 的平方的时间复杂度。但如果我们选择使用集合这个数据结构，集合是高度优化的哈希表，里面元素不能重复，并且其添加和查找操作只需 O1 的复杂度，那么总的时间复杂度就只有 O1。可能你对这些时间复杂度没有直观的认识，我可以举一个实际工作场景中的例子让你来感受一下。 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代码初始化了含有10万个元素的产品，并分别计算了使用列表和集合来统计产品价格数量的运行时间。你可以看到，仅仅10万的数据量，两者的速度差异就如此之大。那事实上，大型企业的后台数据往往有上亿乃至10亿数量级，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数据结构，就很容易造成服务器的崩溃，不但影响用户体验，而且呢，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下面来看字典和集合的工作原理。我们通过举例以及列表的对比，看到了字典和集合操作的高效性。不过，字典和集合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特别是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这当然和字典、集合内部的数据结构密不可分。不同于其他的数据结构，字典和集合的内部结构都是一张哈希表。对于字典而言，这张表存储了哈希值、键和值这三个元素，而对集合来说，区别就是哈希表内没有值这个元素。我们来看老版本 Python 的哈希表结构，我放在了文章对应的代码块中。不难想象，随着哈希表的扩张，它会变得越来越稀疏。举个例子，比如我有一个字典，代码我放在了文章当中，那么它会存储为类似下面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设计结构显然非常浪费存储空间。为了提高存储空间的利用率，现在的哈希表除了字典本身的结构，会把索引和哈希值、键、值单独分开，也就是文章中的新的结构。那么还是刚刚的这个字典例子，在新的哈希表结构下的存储形式就会变成下面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空间利用率得到很大的提高。清楚了具体的设计结构，我们接着来看这几个操作的工作原理。首先是插入操作，每次向字典或集合插入一个元素时， Python 会首先计算键的哈希值，再和 mask 等于 pi dic min size 减一做与操作，计算这个元素应该插入哈希表的位置。如果哈希表中此位置是空的，那么这个元素就会被插入其中。而如果此位置已被占用， Python 便会比较两个元素的哈希值和键值是否相等。若两者都相等，则表明这个元素已经存在。若两者中有一个不相等，这种情况我们通常称为哈希冲突，意思是两个元素的键不相等，但是哈希值相等。那这种情况下， Python 便会继续寻找表中空余的位置，直到找到位置为止。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式是线性寻找，即从这个位置开始，挨个往后寻找空位。当然， Python 内部对此进行了优化，让这个步骤更加高效。第二个是查找操作，和前面的插入操作类似， Python 会根据哈希值找到其应该处于的位置，然后比较哈希表这个位置中元素的哈希值和键与需要查找的元素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则直接返回，如果不等，则继续查找，直到找到空位或者抛出异常为止。第三个是删除操作，对于删除操作， Python 会暂时对这个位置的元素赋予一个特殊的值，等到重新调整哈希表的大小时再将其删除。不难理解，哈希冲突的发生往往会降低字典和集合操作的速度，因此呢，为了保证其高效性，字典和集合内的哈希表通常会保证其至少留有三分之一的剩余空间。随着元素的不停插入，当剩余空间小于三分之一时， Python 会重新获取更大的内存空间，扩充哈希表。不过这种情况下，表内所有的元素位置都会被重新排放。虽然哈希冲突和哈希表大小的调整都会导致速度减缓，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极少，所以平均情况下，这仍能保证插入和查找的时间复杂度为 O1。 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字典和集合的基本操作，并对它们的高性能和内部存储结构进行了讲解。字典和集合都是无序的数据结构，其内部的哈希表存储结构保证了其查找、插入、删除操作的高效性，所以字典和集合通常运用在对元素的高效查找、去重等场景。最后我想为你留下两道思考题。第一个问题，文章对应部分的这两种初始化字典的方式，哪一种更高效？第二个问题，字典的键可以是一个列表吗？下面这段代码中字典的初始化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可以说出你的原因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让我们夯实基础，构建牢固。